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这两天有两个官衔啊，在大陆跟台湾是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这不是之前我们热议的小组长了，这次是啊，感觉好像比小组长大一点，但实际上没有小组长那么大，主任和主委啊，这个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办公室的这个主任张志军，以及台湾的这个大陆委员会主委王玉琪，是在南京举行了这个历史性的张王会啊！我看到这个台湾报章哈，联合报65年一新章哈，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大家可能会想说，为什么说这一次的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交流有那么特别的意义？之前其实每年啊，不管大陆的官员访台还是台湾的官员访陆，其实都是有的。但是我相信一个重点就是他们以什么样，或者说被以什么样的身份来接待？之前我们通常熟悉的就是海协和海基。好，这个我们以这个评论员经常会称之为是双方的白手套，就是一个假装自己是民间组织的官方组织。这个是一个他避免了之前双方认知上的很多的冲突或者说不一致。但这一次啊，双方能够正视对方的一个政府机构，一个是国务院的机构，一个是这个陆委会应该是隶属于行政院， 对 啊，行政院的这么一个机构，双方其实是一个政府性质。那么你如果能够接受对方的官衔，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就是你至少不能够否认对方的这个治权，那主权可能是另外一方面，但是治权你至少已经处于一个互不否认的状态。因此大家特别特别关注这个号称是65年来首次啊这个两岸的这个官方接触的一个活动，焦点就在于双方使用的这个名称啊，不是陈云林先生啊，也不是某某某先生，这一次是主任和主委啊。其实主委的这个两个字哈，我一直也很好奇，在台湾的这个意义就是主任委员嘛。其实在跟大陆的主任的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嘛， 其实大概一样，不过一般来说主委通常他是一个会比较高就的一个主任委员，就他会是比较高一点。一般主任你说很多公司 跟什么比， 就你说主任他平常因为你在很多公司你也会就是主任，所以你那个主任并不是真的感觉他的分量含金量没那么重，可一般在台湾你说主委他可能真的是政府里面一些的 公司里面会有主委， 就是一个部门的首长， 可能有一些社区总干事也有主委这个东西，所以你要说你怎么去对的，我觉得很难。 就是主委是不是一般来说当官的会是用主委多一点，如果是企业的话主任多、 对，没错。 那要是主委跟部长比呢？ 那当然部长就，不过他因为主委其实 看你是什么主委， 对，因为其实你刚刚讲到说他虽然是在行政院下的一个但他其实直接隶属于马英九来管的，因为两岸是马英九直接管的职权里面嘛，所以你说部长跟主委到底是谁大一点，我觉得其实他可能是主委可能比部长听起来好像这么小了一点， 名字没有那么霸气， 可是其实他们可能是同样的一个位阶上，对， 所以王玉琪也是很有意思，说他是现在是直接是马英九向马英九汇报，他之前也是马英九手下的这个亲兵来着，以前是发言人， 对， 好，这个 办公室发言人， 然后之前我还记得我们说过这事儿，说把他调任陆委会的主委是马英九，要直接来这个掌控两岸关系。那现在看得出来，这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马英九的这个子弟兵哈派上用场了。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两岸方面对于这样一次所谓的历史性会谈哈，大家都表示非常的欢迎。我看台湾方面也很雀跃的，你看刚才我们分享到的一些评论哈，就我看到就《明报》他们也总结了，就说台湾方面的他们怎么解读，就是说大陆在某种程度上是承认了台湾的政治实体的现实。我不知道能不能上升这个高度哈，因为我确实也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说，你看这次王玉琪来，他已经说明了 我什么文件也不签，是吧？他说我就是通过这个新闻稿的这个方式来发送，可能两岸之间尤其又是闭门会谈， 对， 你不知道最后的成果他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展示。如果说他没有签一个具体的文件的话，你今后要怎么样推动具体工作，这确实让人是觉得存疑的，就这个历史性的成果和意义到底有没有这么高。当然人家说因为你们去年在这个巴厘岛上已经见过了嘛，两位其实这已经不算是说跟当年， 而且去年已经互称，好像互称官衔了哈， 好，汪辜会谈，你说那个时候是完全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甚至台湾人觉得大陆人还在吃着树皮呢。所以你当时 你说这汪辜会谈的、啊、 对对对，那当时九十年代当时一见面那个真的是历史性的，但是这一次有没有像媒体上现在吹捧的那么高、其实我是有点怀疑 你是觉得有点吹捧的过高、 其实我说感觉上，那我想问明奇或者是樊树，你们在、就是大陆同胞你的角度，你会、如果你们看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它是历史性的一刻，刚刚樊树其实已经大概讲，其实很多的感觉上它似乎不是这么像过去这些跟汪辜会谈比他的经典、我说如果就我来看，我这样觉得双方都为了这件事做了努力，确实我相信在这中间到底称谓上还有他的行程安排到底要怎么样、这些我觉得双方都做了很多的沟通，这努力是要肯定，可是你说这个东西到底你说会不会让他觉得啊历史一刻人心雀跃、说真的真的没有， 不至于， 你说可能回归到2005年那连战那一次的破冰，他可能不是一个官位或是什么、他是一个退任 连爷爷， 对连爷爷，那但那时候的那经典一刻我觉得在台湾媒体上所带来的震撼还有对台湾人那个感觉那个破冰、我觉得那可能比起这一次可能对大家的震撼力还更大一些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看放在什么样的政治语境里面讲。你同样的事情哈，你如果放在一个，比如说假设这个美国跟墨西哥啊，或者说这个美国跟波多黎各哈， 美国跟伊朗 啊之类的当中哈，这个西方政治的语境里面，你叫什么名字啊，或者说你见面才是重要，你谈什么才是重点，互称什么，你不管是奥巴马先生、奥巴马总统，这个可能大家觉得无所谓。但是在中国，我觉得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这个台湾的政治文化里面也有这样的，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历史上很多政治问题都是由于名称的这个引起的，你这个排你的座位怎么排啊？你这个长幼尊卑这个秩序怎么分，你用什么样的头衔，这个以前都是政治问题，甚至都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因此你说今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这就是一大进步。 我们可以来梳理一下哈，他这几天在大陆4天3夜一个行程，11号先是到达南京，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举行这个首次会谈，会后呢他们就召开记者会了。12号呢就去到中山陵进行谒陵，并且到南京大学演讲。当时呢他在谒陵的时候他有一番致辞嘛，当时是国台办的人还是回避的。所以这些你也会留意到这个小细节，回避意味着什么。如果在场他又听到了所谓的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就在场的大陆人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看到一些小的安排，它还是能够体现这个心理上一些比较微妙的一些感觉和变化的。 这个就是台湾的媒体特别喜欢关注的这个 13号就是今天了哈，转到上海去了，和当地的学者智库有一个座谈，并且会参观这个上海广播电视台。14号呢就会启程回台湾4天3夜。 他应该在上海还要见台商的。 对对对。那他 跟张志军还会在一个 是吧？我记得王玉琪他在出发来大陆之前，应该是在立法院，他会有一些备询类似的一些行动吧，就是提点他，你一不能谈政治什么， 不能签协议， 签协议，三又不能干嘛。当时你觉得你什么都不能，你去那干嘛呢？到底 跟我有 行前教育 说政治上有时候呢，这或许你觉得好像这个立法院是不是把这事都管了，就管太多，因为说真的这直接是马英九职权嘛。那可是有些时候我会觉得政治上有时候是一种戏，是一种戏。或许呢马英九就是王玉琪也需要立法院来为他画下这一些不能 有一个授权， 对，但是你看就是例如说这是在出发之前也很多人说其实中国大陆这中国这次其实也不就希望你们可能尽量不要提到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些可能，对，会有一些名单。可能你看王玉琪在中山陵上面他提到，那你看现在可能台湾有一些媒体就会觉得虽然我们画下就是可能对方画下的不能，但是我们也说了 成功了 操作，对、yeah. 操作上。那你说像你说讲到说也有设下说你不能谈起码或者议题，好了没谈，那就会有人说你看就是因为我们画下这条线所以他没谈。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边是一场戏，我们在关注了这个张王会，可是后面这一些其实大家都在从中获取大家想要的政治利益。 不是见招拆招啊，这个给我觉得 政治人物很明白这一点，你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你自己要有台阶下，你要也要让就是大家都得要有一个好办法。你看现在民进党也，我觉得他也有这个资格来这个讲这件事，功劳也有他的一份啊。这个柯建铭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民进党团的总召在立法院说，哈，正是因为我们之前划下了红线啊，所以说这个不能够让国民党独占两岸交流，说不能够签订任何的秘密协议啊，一定要公开。我觉得当然了，从这个台湾现在的这个他的这个政治的合法性上来说哈，王玉琦他做这些事情有他的必要性，这个、恐怕也可以帮助他更好的完成他的使命。那这个说到王玉琦，我们这个大陆的朋友可能比较熟悉，他之前是马英九的发言人啊，现在是主委，这个也是感觉上是能言会道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哈，我们这个非常厉害的中央台现发现的90年这个王玉琦就已经在跟南京大学，他现在来到了这个南京的这个地方，南京大学跟当时的南大的学生有一番唇枪舌剑，而且当时辩论的题目非常有意思哈，当时说的是什么，王玉琦又说了是什么啊，当年的王玉琦跟今天的王玉琦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稍后回来给您是揭秘一下。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们说到今天来大陆访问的这一位王玉琦主委可不简单，好，不要看他这个现在是讲话不温不火啊，感觉是非常的温柔，但是当年啊真是咄咄逼人。我建议大家这个可以上网搜索一下王主委当年这个作为台大法律系本科学生啊，代表台大和南京大学辩论的时候的照片，哇，这个是眼中射出两道杀气出来，非常的厉害。所以可见啊，这个人都是会变的， 杀猪刀是吧？ 好，我们说的这个是1990年的时候，哇，90年，你看都已经24年了，哇，九零年的时候啊，这个王主委当年台大法律系的学生，就和南京大学的这个大陆的对方辩友哈，在新加坡有这么一场这个亚洲大学辩论赛。当时而且这个题目他们在决赛中遇到啊，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做人类和平相处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而王玉琦所在的台湾大学是 反方， 也就是他们是否定这个命题，人类和平相处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好，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王主委哈，当年他是作为台大的应该是三辩好像都是比较厉害的，就是在火力比较强的那一位哈，我们听他当时的发言。 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之中，他们的出生婴儿有20%，但他活不到5岁，可是他们花在军事费用上却是超过这个医疗卫生的费用的四